OK， 咁啊，呢個係呢個人講大話講到咁樣嚇。佢話地前菩薩即係三現位，十地即係聖位。佢話未得位得未正位正，呢、這個就是大妄語。未正小聖位，佢話正小聖位，未正二聖位，佢正話正二聖位。咁啊，妄自夸大，甚至讲啊，证咗十地，成证咗三贤位。佢目的系乜嘢？目的想人哋尊重佢、礼拜佢、向佢忏悔、恭敬佢、供养佢。啊，呢、這个人咧，真系要堕地狱啦。所以大妄语性一定堕无更狱。是一边家消灭佛种，二人以刀。田多罗摩佛记时人永稳善根无佛之见沉心苦海不成三昧、哦、一癫家又有个名叫做阿癫家翻译中国叫做什么无善心又有个名叫做一展台无佛性、哦、不是无佛性而是个佛性忍了不能出现、哦或者又有一個名字叫做天善根，即係呢個大妄語嘅人咧，係毫無善心，係用呢個惡心狂惑人哋，靠呢個名利啊，憤恨不立，成佛冇希望，所以變成阿癲家消滅佛種。多羅氏咧係一枝直上嘅，除非唔斷，一斷就死噶啦。其他啲事咧係。斬咗佢枝，佢仲可以飆枝嚇，仲、啊、可以飆芽，可以仲生錢。但呢一種事咧，一斬咗咧，一斷咧就死噶啦。咁即係話呢一種大妄語嘅人咧，係冇得救嘅。哦，譬如呢個大妄語以呢個魔刀劍啊，自己斬斷自己嘅善根，所以佛咧係受記呢個人永斷善根，冇佛正之見啊。嗱。佛受记有善记有恶记，呢、这个就是恶记啦。佛记是人永断是根，无佛性之正见，将沉沦于三途嘅苦海。沉三苦海唔系话有三种苦海，而系指三途嘅苦海。三途系咩啊？地狱、恶鬼、畜生，不成三昧，纵然有善定、有智慧。只是增加他的魔业，没办法修得成真真实实的大定。我灭道后，七支菩萨及阿罗汉应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应道之论展，或作沙门、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而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逃犯，以其同时清净佛性。令其生心入心魔地，呢度咧系讲明法现在系灭道啦，但系呢个世间上咧，仲有好多菩萨、好多阿罗汉，系应生响呢个末法时代，做种种形，目的系度脱呢个轮回里边嘅众生。咁呢啲法王子啊，做啲乜嘢咧？有啲咧係現沙門生，沙門呢度香港冇沙門，美國就有沙門，啊每一間屋都有沙門。呢、這個沙門係咪嗰個沙門咧？呢、這個沙門咧係印度話翻譯中國叫做勤色，啊勤修計定慧。色滅貪嗔痴叫做勤色，即是出家人。那些法王子六十二億咁多恒河沙法王子，在呢個世界做啲乜嘢？在哪度？係有啲做和尚啊，當然有啲做比丘尼啦。有啲做白衣居士，可能你哋一呢班人之中咧，好多好多都是法王子。法王子在內，如果唔係法王子咧？都是法王子的子啦，如果不是怎会来听经得的？你看看香港几多万人，几多人？你们有没有0.0001%啊？没有的， 咁所以咧，你哋都係響法王，唔係法王子，都響法王子嗰度種過善根噶啦。啊，有啲咧做國王，有啲做宰公，有啲做堂男，有啲做堂女，乃至到有啲係做妓女，嚇做寡婦，做耕任邪道嘅人，做偷呃鬼騙嘅人，啊或者係做呢、這個屠夫啊殺生嘅人，販米做小販。为乜嘢要现呢种生呢？就是为咗要度呢种人，与其同时，与其同时目的系乜嘢？目的系找到机会就清净法性，令到佢身心都清净，得入呢个三摩地。由此可以知道菩萨嘅心肠啊！菩萨为咗众生咧，宁愿自己去做淫女、做寡妇、做耕任邪道嘅事。所以呢，世间上啊，任何用嘢、任何用事，都未必话系好，绝对好或者绝对唔好。啊，你话耕任邪道唔好咩？呢里边就有菩萨，就有法王子。哦，你话出家人好咩？出家人里边就有魔鬼投胎。哦，所以唔系绝对嘅。因此呢，我哋做人呢，唔可以随便批评任何人，唔可以随便呢断定呢一个是好人或者唔好人。总之呢，你一切人你就当佢系法拜未来之法，咁就啱啦。咁呢个呢系或现宰公身、白衣身、沙门身、同男同女身，系现顺行寡妇、淫女、耕淫邪道，是逆行。无论是顺行逆行，目的是一样，要涉作离生，以之同时找到机会就清净法性，令这些人呢、啊、都有机会入法之见，成就这个正定。咁呢啲人啊，会唔会自己讲我系菩萨在内啊？我系某某法王子啊？可唔可以咁讲咧？咁冇啊，终不自意，我憎菩萨，憎阿罗汉，是佛末因，轻言莫学哦。唯才命中，因有为父，云何时人念佛众生成大妄语？佢话我显六十。二亿恒河沙法王子在这个末法时代或顺行或应行去度众生，但是他自己不会说我自己是菩萨，我自己是圣人，我自己是阿罗汉。由此可以知道讲给你听他是圣人那个真是假的，不讲那个就是真的。那你隔离那个不讲给你听，你就想想他可能他就是法王子了。反而呢，他不但不讲是自己是叻，反而自己称自己是猛辈，是末学。唯一的时候呢，唯一他显露一手给你看呢，就是他命中的时候就有阴符。即是阴呢就不是明显，有一种不是明显的俾你知道佢系圣人再来，所以圣人咧自则不说，说则不自，自细咧绝对唔泄漏佢嘅方声，泄漏佢嘅秘密。但系一离开世咧，佢会自啦，即系等于呢个普贤菩萨系是一个周女唔结婚嘅，癫癫得得。在个桥底下瞓觉嘅，啊，圣日咧就去揾呢个戒舍利，戒舍利系边个？文殊菩萨。哦，所以咧，佢临走嘅时候，人哋咧话俾呢个周女听，嘿，戒舍利走咗啊，咁系咩？咁佢话我又走啦，咁佢就现着咗。所以后嚟咧就有一个和尚出现，系周公周婆饮酒遮托，咁啊。这两个是谁？就是文殊普贤。他现一个和尚生讲给人家听，这个就是 自则不是，是则不自不自。佢走咗之后，然后先讲俾人听。哦，呢、这个弥勒菩萨啊，成日都嚟呢个世间噶。有个人拜弥勒菩萨，成日都希望见弥勒菩萨。哦，成日见弥勒菩萨。有日咧，佢喺嗰个街边咧，见咗只狗。走走嚟，舐下佢，舐下佢，踢开佢。后嚟咧，又见到个乞衣，乞衣佢向攞钱，佢又唔俾。啊，总之菩萨咧侍应好多好多嚟侍佢。咁啊，后嚟咧，佢梦中咧话，菩萨话俾佢听：我见咗你啊，我嚟见你，你又唔睬我。哦，所以菩萨的境界呢，不是我们众生境界。弥勒菩萨啊，有个和尚啊，成日呢就响做香灯师，响跟寺庙呢好像自念咁，他不放里面的，响个旁边门口那里放。有日呢，弥勒僧弥勒化身千百亿，是是是世人，世人哪得识呢？咁佢就死咗，唔系即系自则不是，是则不自。哦，仲有好多等于未阿弥陀佛化身啊，红生子啊，普贤菩萨呢个十德，好多故事吓。而家唔讲故事啦，因为我准备呢两三日里边咧，希望系讲解释呢个楞严咒俾你哋听，然后先打楞严咒。哦，以教世人修三摩地啊。后佛天才知弟妄义，是名而来先发世尊第四决定清净明慧。呢度系法教阿难，啊，你咧响末法时代入呢个娑婆世界教化众生咧，你一定要教修三摩地嘅人咧，除咗呢个戒杀、戒道、戒淫之外咧，最后仲要戒除呢个大妄义。呢一種咧係法先法而來啊，而來就係現在法，先法就係古法，古今之法都係咁樣講，係第四種決定嘅啊，決定嘅分悔係令到我哋身心清淨咁。係第四種，是故阿難若不斷大妄議啊，而黑人法為煎藤木。欲求香气，无有时次。法是引个譬喻，譬喻呢个妄议的害处。佢系凡夫咧，妄议咧就等于呢个粪啊。法的功德咧就等于呢个煎藤木。大妄议的因啊，坏污秽的因，而想求法果的妙香咧，就等于一个人咧，将人粪咧。当为煎藤木去刻像啦，去雕刻呢个佛像，你话得唔得咧？系唔得嘅。咁所以咧，法教比丘啊，法几点钟啊？九点啦，系咪啊？所以法我教比丘直心道场依四威仪，一切行中常无虚假，云何自称得上人法？而譬如穷人妄称大王，自取之灭，放佛法王如何妄视？因地不争，果招依曲求佛菩提，而世次因欲遂成就。呢度咧系讲戒妄议啊，一定要戒妄议啊，戒妄议咧就可以系成就呢个法道。點解咧？直心無妄啊，就係聖法嘅道場。華嚴經話：菩提妙法是生於直心地。維摩經亦有講嚇，直心係道場。所以一個持戒比丘咧，行自坐卧四威儀之中咧，尚且要正直無虛假。何況去講大話，自己話自己得到上人化，自己已經係成咗聖人嘅果位咧。咁未得為得，未正為正，呢一個人啊，等於乜嘢？等於一個窮 穷人，这个穷人呢，他说我是皇帝来的，这一种呢妄议呢，自己封为皇帝呢，一定受国法的惩罚。世间的皇帝的名字尚且都不可以偷，何况出世法为法王，怎可以偷呢？所以大妄议的人是因地不争，果必定是招这个三途的苦果。所以说果招依曲，是以不善的因求至善至美的佛果菩提，就等于一个人是自己咬自己的肚脐，咬不咬得到啊？你们今晚上回去试一下。终不可及，法话俾你听，终不可及。妄议嘅人已经消灭佛种，若果想成佛系冇可能嘅。若知比丘心而直言啊，一切真实入三摩地，永无摩事。我因是人成就菩萨无常之觉，以我此舌名为佛舌，不异此舌，即波从舌。呢度系讲出舔除妄议嘅利益。一个能够舔除大妄议的人，他心就好像一个支箭，直箭，即是箭，那把箭是直的，而那链的箭射不出的，是直的，没有依曲的相，没有弯弯曲曲的相。这个人行自助我都应该是心是正直的，这样呢就可以入这个三摩地，永远没有摩事的。摩事呢就阴险威曲，不得正直，而家的心行正直呢，魔鬼自然不得其变，所以呢能够永远挺离这个摩事。法印是印，法呢是受记印证，这个人舔妄语的人一定可以成就菩萨所修的无上法果。如果以我这样讲，修守念念王帝定，首先舔淫、舔杀、舔偷、舔妄议，这些就是正法，是佛所讲的。如果不是反过来呢，就说杀道淫妄不外修行的，可以的，那这个就是魔鬼的说话。这个呢是以正而讲这个邪。法讲这个四清净并悔的目的呢，是令我们众生呢知道开邪就正。如果不是呢，我们修行是没有利益的。怎样没有利益呢？只是增加魔鬼的见索而已。因此呢，我们要守这个四清净并悔。本来呢我是结一结，下个星期先再讲下。大佛顶以来默因修正了二支菩萨文行首楞严经第六卷中，讲完第六卷了，第七卷开始呢就是讲这个自咒重疾，次戒呢是去修定，根治呢如果你不能够入这个正定，次戒不清净呢，一定是有疾气有业障，就要持这个楞严咒了。楞严咒怎样持呢？下个星期再讲两天，是吧？讲完两天就打楞严咒，刚刚好。